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， 这也太不规律了。 没办法，忙啊。 哎，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，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有些激动，当你说到他的时候，眼前一切渐渐闪烁，我想我懂，所以不再保持沉默，好想为你多做些什么，逗你笑，不让你哭，说些平凡大道理，希望你有礼物，喜欢你笑，讨厌你哭，为什么不让难过当作是个礼物。 Hey girl， 你怎么都听不懂呢，不是早说好了不再为他掉眼泪，渐渐闪烁，我想我懂，所以不再保持沉默，好想为你多做些什么，逗你笑，不让你哭，说些平凡大道理，希望你有礼物，喜欢你笑， 在某次演唱会上，戴佩妮本来是想用这首歌来催泪她失恋的粉丝朋友们的，然后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她自己反而先哭了。从这首歌当中你能感受到她的那种掏心掏肺，从一开始的平凡到变得慢慢非凡起来，这中间可能会需要努力、积极、乐观。那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， 对折。 被阳光折射，天桥的两侧，我们遥遥相望着，时光静止那一刻。视野的黑色，心还是肉做的，你的吻还热热的，你睡了我还醒着，苦的涩的甜的酸的怀念的，我们刀割，痛过就懂了，对着再对着，轻轻把梦也背着，回忆我都收好了，泪水渐渐就会干了，剪纸鹤飞走了，沿着银河悲欢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，别把我我把我对着，也轻轻把你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，来生是我答应你的，越记得越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，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，对着再对着，轻轻把梦也对着，回忆我都收好了，泪水渐渐干， 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